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启动优化的上半部分。在开始今天的内容前，我们先假定两个场景。如果你在超市排队结账，扫码支付启动十几秒都还没有完成，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想换一个工具来支付了呢？如果你想买本书来充实一下自己，界面刷出来十几秒都不能操作，那你是不是想换一个应用了呢？那对于用户而言呢，其实也是一样的。用户如果想打开一个应用，就一定要经过启动这个步骤。启动时间的长短不只是用户体验的问题，对于淘宝、京东这些应用来说，会直接影响留存和转化等核心数据。那对于我们的研发人员来说呢，启动速度就是我们的门面，它清清楚楚的可以被所有人看到。我们都希望自己应用的启动速度可以秒杀所有竞争对手。那启动过程究竟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优化和监控应用的启动速度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在真正动手开始优化之前呢，我们应该先搞清楚从用户点击图标开始，整个启动过程经过哪几个关键阶段，又会给用户带来哪些体验问题。我以微信为例，用户从桌面点击图标开始，会经过四个关键阶段，这四个阶段的配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进行查看。第一个阶段 T1 预览窗口显示，系统在拉起微信进程之前，会先根据微信的 SIM 属性创建预览窗口。当然，如果我们禁用预览窗口，或者将预览窗口指定为透明，用户在这段时间依然看到的是桌面。第二个阶段 T2 闪屏显示，在微信进程和闪屏窗口页面创建完毕，并且完成一系列 Inflate View、 On Mirror、 On Layout 等准备工作后，用户终于可以看到熟悉的小地球。第三个阶段 T3 主页显示，在完成主窗口创建和页面显示的准备工作后，用户可以看到微信的主界面。第四个阶段 T4 界面可操作，在启动完成后，微信会有比较多的工作需要继续执行，比如聊天和朋友圈界面的预加载、小程序框架和进程的准备等。在这些工作完成后，用户才可以真正的开始愉快的聊天。从启动流程的四个关键阶段，我们可以推测出用户启动过程会遇到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多数应用在启动时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点击图标很久都不响应。如果我们禁用了预览窗口或者指定了透明的皮肤，那用户点击了图标之后需要 T2 时间才能真正看到应用闪屏。对于用户体验来说，点击了图标过了几秒还是停留在桌面，看起来就像没有点击成功，这在中低端机中更加明显。第二个问题，首页显示太慢。现在应用启动流程越来越复杂，闪屏广告、热修复框架、插件化框架、大前端框架，所有准备工作都需要集中在启动阶段完成。上面说的 T3 首页显示时间对于中低端机来说简直就是噩梦，经常会达到十几秒的时间。第三个问题，首页显示后无法操作。既然首页显示那么慢，那我能不能把尽量多的工作都通过异步化延后执行呢？很多应用的确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会造成两种后果，要么首页会出现白屏，要么首页出来后用户根本无法操作。很多应用把启动结束时间的统计放到首页刚出现的时候，这对用户来说呢是不负责任的。看到一个首页但是停住十几秒都不能滑动，这对用户来说完全没有意义。启动优化不能过于 KPI 化，要从用户的真实体验出发，要着眼从点击图标到用户可操作的整个过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进行启动优化。启动速度优化的方法和卡顿优化基本相同，不过因为启动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会更加精打细算。我们希望启动期间加载的每个功能和业务都是必须的，它们的实现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特别是在中低端机上面的表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需要先找到一款适合做启动优化分析的工具。你可以先回忆一下卡顿优化提到的几种工具。TraceView 性能损耗太大，得出的结果并不真实。 Nanoscope 非常真实，不过暂时只支持 Nexus 6P 和 X86 模拟器，无法针对中低端机做测试。 SimpleProof 的火焰图并不适合做启动流程分析。 SenseTrace 可以很方便的追踪关键系统调用的耗时情况，但是不支持应用程序代码的耗时分析。综合来看，在卡顿优化中提到的 SysTrace 加函数插装似乎是比较理想的方案，而且呢，它还可以看到系统的一些关键事件，例如 GC、System Server、CPU 调度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文稿里的命令可以查看手机支持哪些 SysTrace 类型，不同的系统支持的类型有所差别，其中 Derivic 等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通过插装我们可以看到应用主线程和其他线程的函数调用流程，它的实现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将文稿中的两个函数分别插入到每个方法的入口和出口。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考虑，比如怎么样降低插装对性能的影响，哪些函数需要被排除掉。最终改良版的 SysTrace 性能损耗在一倍以内，基本可以反映真实的启动流程。函数插装后的效果请见文稿，你也可以参考课后练习的 sample。 只有准确的数据评估才能指引优化的方向，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见过太多的同学在没有充分评估或者评估使用了错误的方法，最终得到了错误的方向，辛辛苦苦了一两个月，最后发现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拿到整个启动流程的全景图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段时间内系统应用各个进程和线程的运行情况了。那现在我们要开始真正的干活了。具体的优化方式我把它们分为闪屏优化、业务梳理、业务优化、线程优化、 GC 优化和系统调用优化。我们先来看闪屏优化。今日头条把预览窗口实现成闪屏的效果，这样用户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到预览闪屏。这种完全跟手的感觉在高端机上体验非常好，但对于中低端机会把总的闪屏时间变得更长。如果点击图标没有响应，用户主观上会认为是手机系统响应比较慢，所以我比较推荐的做法是只在安卓 6.0 或者安卓 7.0 以上才启用预览闪屏方案，让手机性能好的用户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微信做的另外一个优化是合并闪屏和主页面的 Activity， 减少一个 Activity 会给线上带来100毫秒左右的优化，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管理时会非常复杂，特别是有很多例如 PWA 扫一扫这样的第三方启动流程的时候。再来看业务梳理，我们首先需要梳理清楚当前启动过程正在运行的每一个模块，哪些是一定需要的，哪些是可以砍掉，哪些可以懒加载。我们也可以根据业务场景来决定不同的启动模式，例如通过扫一扫启动只需要加载需要的几个模块即可。对于中低端机器我们要学会降级，学会推动产品经理去做一些功能取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懒加载要防止集中化，否则容易出现首页显示后用户无法操作的情形。然后是业务优化，通过梳理之后剩下的都是启动过程一定要用的模块，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做进一步的优化。优化前期需要抓大放小，先看看主线程究竟慢在哪里，最理想是通过算法进行优化，例如一个数据解密操作需要1秒，通过算法优化之后变成10毫秒。退而求其次，我们要考虑这些任务是不是可以通过异步线程预加载实现，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多的线程预加载会让我们的逻辑变得更加复杂。业务优化做到后面你会发现一些架构和历史包袱会拖累我们前进的步伐，比较常见的是一些事件会被各个业务模块监听，大量的回调导致很多工作集中执行，部分框架初始化太厚，例如一些插件化框架启动过程各种反射各种 hook， 整个耗时至少几百毫秒，还有一些历史包袱又非常沉重，而且牵一发动全身，改动风险比较大。但是呢，我还是想说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们依然需要勇敢去偿还这些历史债务。之后是线程优化，线程优化就像做填空题和解锁题，我们希望能把所有的时间片都利用上，因此主线程和各个线程一直都是满载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线程都开足马力向前跑，而不是作为接力棒，所以线程的优化主要在于减少 CPU 调度带来的波动，让应用的启动时间更加稳定。从具体的做法来看，线程的优化一方面是控制线程数量，线程数量太多会相互竞争 CPU 资源，因此要有统一的线程池，并且根据机器性能来控制数量。另一方面呢，是检查线程间的锁。为了提高启动过程任务执行的速度，有一次我们把主线程内的一个耗时任务放到线程中并发执行，但是发现这样根本没起作用。仔细检查后发现线程内部会持有一个锁，主线程很快就有其他任务因为这个锁而等待。通过 SysTrace 可以看到所等待的事件，我们需要排查这些等待是否可以优化， 特别是防止主线程出现长时间的空转。现在有很多启动框架会使用 pipeline 机制，根据业务优先级规定业务初始化时机，比如微信内部使用的 kernel， 阿里最近开源的阿尔法启动框架，他们为各个任务建立依赖关系，最终构成一个有向无环图。对于可以并发的任务，会通过线程池最大程度提升启动速度。如果任务的依赖关系没有配置好，很容易出现文稿里图中这种情况，即主线程会一直等待 task C 结束，空转2950毫秒。接下来是 GC 优化，在启动过程要尽量减少 GC 的次数，避免造成主线程长时间的卡顿。特别是对 Darvik 来说，我们可以通过 SysTrace 单独查看整个启动过程 GC 的时间。对于 GC 各个事件的具体含义，你可以参考调查 RM 使用情况这篇文章。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在内存优化中提到的 debug 点 start airlog counting， 我们也可以使用它来监控启动过程总 GC 的耗时情况，特别是阻塞式同步 GC 的总次数和耗时。如果我们发现主线程出现比较多的 GC 同步等待，那就需要通过 allocation 工具做进一步的分析。启动过程避免进行大量的字符串操作，特别是序列化跟反序列化过程，一些频繁创建的对象，例如网络库和图片库中的 byte 数组 buffer， 它们可以复用。如果一些模块实在需要频繁创建对象，可以考虑移到 native 实现。 Java 对象的逃逸也很容易引起 GC 问题，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这个点，我们应该保证对象生命周期尽量的短，在站上就进行销毁。最后是系统调用优化，通过 SysTrace 的 System Service 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启动过程 System Server 的 CPU 工作情况。在启动过程，我们尽量不要做系统调用，例如 Package Manager Service 操作、 Banner 调用等待。在启动过程也不要过早的拉起应用的其他进程， System Server 和新的进程都会竞争 CPU 资源，特别是系统内存不足的时候，当我们拉起一个新的进程，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可能会触发系统的 low memory killer 机制，导致系统杀死和拉起大量的进程，从而影响前台进程的 CPU。 讲一个我的实践案例哈，之前我们的一个程序在启动过程会拉起下载和视频播放进程，改为按需拉起后，线上启动时间提高了 3%， 对于 1GB 以下的低端级优化，整个启动时间可以优化 5% 到 8%，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哈。小结一下，今天我们首先学习了启动的整个流程，其中比较关键的是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用户可能会出现点击图标很久都不响应、首页显示太慢和首页显示后无法操作这三个问题。接着我们学习了启动优化和监控的一些常规方法，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不同性能的机器，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有些知识点似乎比较浅尝辄止，我更希望你能通过学习和实践将它们丰富起来。我讲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跟业务相关，业务的梳理和优化也是最快出成果的。不过这个过程我们要学会取舍，你可能遇到过很多产品经理为了提升自己负责的模块的数据，总会逼迫开发做各种各样的预加载，但是大家都想快，最后的结果就是代码一团糟，肯定都快不起来。比如只有 1% 用户使用的功能，却让所有用户都做预加载，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狠下心来，只留下那些真正不能删除的业务，或者通过场景化直接找到那 1% 的用户。那跟产品经理 PK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哈，关键在于数据，我们需要证明启动优化带来整体留存转化的正向价值是大于某个业务取消预加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启动优化是性能优化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今天的课后作业是，在你过去的工作中曾经针对启动做过哪些优化，最终效果又是怎样的呢？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今天学习练习的收获与心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多次提到 SysTrace 加函数插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卡顿排查工具，那么通过今天的 sample，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如何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 sample 选择了 ASM 插装的方式，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课后学习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在后续我们也会有关于插装的专门课程。我们可以将 sample 运用到自己的应用中，虽然它过滤了大部分的函数，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白名单的配置。